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系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直种德本，至心回向，欲生极乐，无不遂者。 这一段在整个愿文里面承先启后，可以看作是第十二愿到二十愿的总结，特别增强我们的信愿。十方众生自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问我名号是信解，系念我国是愿行。我们在前面曾经跟各位讲过，念佛的人很多，但是对于名号功德知道的人不多，要怎样才知道名号功德呢？ 这一本《大乘无量寿经》就是名号功德的注解，你将这一部经彻底明了了，只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对于持名念佛往生不退成佛至真正有信心，所以信是从解来的。 如果没有解就信，那是迷信，因为对于事理完全不知道就相信。但是迷信里面亦附带条件，佛不妄语，我相信佛的人格，佛讲的说话我相信，这样的信是有条件，还不算迷。虽然你是不知道，我相信佛的人格，佛教我们不妄语，他一定不会骗我们的。这样的信是正信，正信是信佛，但是理事还未清楚。 理事搞清楚之后，即是真信，比正信还要进一步，真的相信。如果在行持里面真正体验到这个境界，那就是真正的真信，是证明了佛所讲的。 由此可知，三福里面读诵大乘是几咁重要，不能够轻视。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，何必还要读经，何必还要听讲。如果不听经不听讲，你学老太婆老阿公那种方式，死心塌地念到底，那些是正信，没问题，能成就。如果做不到，你还有怀疑，还有业障，还会被外面的境界动摇。换句话说，非读诵大乘不可。不需要读诵大乘的，佛法里面讲只有两种人， 一种是上上根人不需要，因为他们闻佛说法就大彻大悟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；一种是下愚，他不想理解佛讲的，他相信绝对不怀疑，他不需要听道理，他不要麻烦，简简单单一句弥陀念到底就好了。这两种人决定成就， 难在既非上根又非下愚，这种人难办。所以佛四十九年苦口婆心都是为这种人，上智和下愚好道几句说话就解决了，他们就成就。佛讲千经万论都是为中根人讲的，这个就是说明读诵大乘非常重要，你才真正体会到名号功德。 唯有理事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死心塌地发愿念佛，那只是系念我国。 现代人讲的知识分子，如果不将真相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是很难相信，很难接受。我自己本人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，我算是很幸运，将这个事情搞清楚了。我搞了三十几年才搞清楚，真是不容易。还有很多人搞一生都没有将事实搞清楚，换句话说，对念佛半信半疑，这一生就很可惜。 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除求生净土之外，决定没有第二念，那只是坚固不退。 直种德本，德本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是万德之本。种植是比喻，就是前面所讲的昼夜不断，一心念我昼夜不断，就是积种德本。至心回向，这个是真心真诚的心，一个方向一个目标。 欲生极乐，无不遂者， 没有一个不满愿的。一百个人修，一百个人往生；一千个人修，一千个人往生；万修万人去，要用这样的心态来修行，只是万修万人去，这个要搞清楚。如果不是用这样的心态念佛，就不能去，你不要怪佛， 佛弟经常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唔能够将佢嘅意思曲解咗。因此，大家喺一齐共修，一定要明了。 我哋要成就自己，要成就大众，呢、这个就系无量功德。决定唔可以存一个念头破坏自己，又破坏别人。你存咁样嘅心，决定堕阿鼻地狱。 呢度系一个念佛道场，净宗道场。你到呢度嚟做乜嘢？你系到呢度嚟成佛嘅，还是到呢度嚟准备堕地狱嘅？先要搞清楚。同修多咗，龙蛇混杂，真修嘅人多，福报大。只有少数害群之马，多数仲会受大伤害。如果真修嘅人少，问题就严重啦。呢种脆弱嘅道场一定会被骚乱、被破坏，罪过就无量无边。所以我同道场嘅同修讲，我哋道场好细，有时候有人想到我哋呢度嚟挂单住几日，住两三日仲可以；如果系住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，万万不可。原因喺边度呢？佢喺外边带咗呢啲习气，时间耐咗，我哋呢边信心不坚固嘅同修会受佢嘅影响，信心坚定嘅同修唔会受佢影响。呢、这个绝对唔系唔慈悲。是要保护大众的清净心。 古时候的道场每一处都有他的学风道风，就是专修专学。如果你跟他们不是志同道合，决定不能够入他们的道场，入他们的道场是破坏道场。 譬如这里是念佛道场，你是学禅的、学佛的，你要入来在这里劝人学禅又劝人学佛，那就不得了。我哋图书馆喺几年前，南众有好几位，忏云法师有个徒弟亦喺呢度。以后广定法师送咗个徒弟嚟，广定法师系学佛嘅，佢将呢个徒弟送嚟，叫佢跟我学显教。十年之后再翻去学佛，有咁多年轻人嚟咗，而且都相当优秀，所以馆长就发心计划办一个小型嘅佛学院嚟成就佢哋。点知道广定法师的徒弟来了之后，不到一个星期，劝大家念咒，劝大家参禅，一下将我们的道场搞乱了。我们好为难，大概是护法龙天显圣，不到一个星期，三个人都走了。 正法道场必蒙诸佛护念，龙天保佑。 你只要在这里起一个恶念，想破坏道场，自然有护法神千担。这个是真的，护法神千担，你在这里住不下去，你住在这个地方周身不舒服，三个都走了，道场恢复太平。所以每一个道场有它独特的道风和学风。我们加入一个道场，一定是我们的目标相同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志愿相同，弘扬净宗，劝人念佛，帮助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同心同愿同德同行，这个是和合僧团。 我们中国古来的祖师大德勉励出家人，内养五德，外修六和。 内是个人要修五德，这个是自身的庄严；外面是同大众相处，要修六和敬。这个僧团只是福田，自有护法神保佑，诸佛菩萨护念。 这样的道场非常稀有，非常难得。因为难得，所以黄念老就同我哋讲：同修贵精不贵多，精系真正志同道合，两三个人、五六个人唔少。各名妙行菩萨嘅道场只有十二个人，慧远初祖嘅道场亦只有123个人。四个人喺一齐就成为一个僧团，唔要多，绝对唔可以俾同我哋嘅见解、思想、愿望、修行目标唔相同嘅人加入，决定不能共处。佢修禅嘅，揾几个参禅嘅同修，我哋尽心尽力嘅财供养、法供养、布施俾佢，帮助佢。但系绝对不能喺一齐共修，帮佢建立道场系好大嘅功德。佢修密，我哋帮助佢建密宗嘅道场，因为所有宗派都系佛说嘅。都是正法，都不是邪法，我们彼此互相赞叹，互相帮助。但是修行一定是几个人共同修学一个法门， 决定不能骚乱。 就好像一间学校有很多科系，都是同一间学校的学生，但是科系不相同。你在这个科系读书，决定不可能舍弃这个科系去听其他科系的课程，那是不可以的。决定是扰乱，决定不能够成就。你是学土木工程，他是学医，你劝他不要学医来学土木，那又怎可以呢？那就将学校搞乱了。世间法尚且不许，何况是佛法呢？ 佛法修学的要领没有其他的，不理你依哪一部经，依哪一部论，依哪一个宗派法门，要专要精，那就对了，你只会有成就，那才真正值得赞叹。这些都是直众得本，众是众多，这个是总结。应有这样的心态行持来修西方净土，决定成就。 若有宿恶，闻我名字，即自悔过，为道作善，便持经戒，愿生我刹。 我哋呢一生所做嘅，过去生生世世所做的都是宿恶。由这一段文，我们能够看到名号灭罪功德不可思议。清朝乾隆的时候，有一位慈云灌顶大师著作很多，收在万集藏经里面，他有观无量受佛经的注解，题为观经直指。民国初年亦有位慈云法师，这一幅对联就是印光大师送慈云法师的，上款落的有名字，是不是那位慈云又来了呢？我们不知道。 慈云灌顶大师在观经直指里面明白的开示我们，所有一切经法消灭不了的业障，这一句名号悉能消除。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 闻我名字，即自悔过。 注即，换句话说，什么是忏悔？悔过， 念佛就是忏悔， 不必在佛菩萨面前祷告，我过去做了什么坏事，什么错事，你祷告一遍，又做一遍，阿赖耶识里面又落印象，又做一次，不要再做了，念佛就好。所以过去所做的一切罪业，不要去想它，想佛念佛，即自悔过。 念佛就是悔过，这个道理很圆满，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唯心所造。 大乘佛法决定不主张后悔，后悔一次又做一次，再悔一次又再做一次，那怎得呢？你何必再去做呢？你做阿弥陀佛几好，念念想阿弥陀佛，念念作阿弥陀佛，那就最好，所有一切业障都消除，这个法门妙不可言。咁就係念佛灭罪，念佛消灾，念佛真忏悔。实在讲，知道嘅人亦唔多。从今之后，为道作善。 为道就係自行化他，作善係帮助一切众生学佛，帮助够条件嘅同修弘法。 呢个人想佛心出家，我哋睇睇佢确实因地好纯正，有条件，我哋要帮助佢。睇睇佢冇条件，他出家会害佛门害团体，我们就劝他不要出家，在家好好的修行，这些都是作善。所以要有智慧观机，恰如其分，出家之后当然以弘法利生为我们一生的事业，但是不见得人人有这个条件，没有这个条件就要退下来，做好内护，帮助道场。我们这个团体有一两个讲经说法的就成功了，大家护持他，帮助他。如果人人都想出来弘法利生，结果一个都不能成功。为什么不能成功？弘扬佛法，讲经说法，要有上讲台练习的机会，每个人都将时间占去了。他虽然有条件，因为没有时间学习，没有时间练习，有条件的人不能成就，没有条件的人怎样练也都练不出来，结果这个道场一个人才都出不到来。所以自己应该怎样做，心里要明白， 明白就是觉而不迷，不能迷惑颠倒。 讲台上讲经和台下服务功德完全相等，这个是平等法。所以护持的人对于讲经的同学不妒忌，讲经的同学对于护持的同学绝不傲慢，绝不敢轻视。 这种傲慢嫉妒是人之常情，这些是大烦恼，没办法避免的。真正明理，心开意解，才能够将这个烦恼伏住。我们看六祖坛经，五祖传法给六祖，寺里面的大众没有一个心服的，要想办法将衣钵抢回来，将慧能害死。嫉妒障碍，人之常情。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，讲实在说话，大众在一起相处，没有嫉妒去哪里找呢？找不到啊！决定有嫉妒，决定有妨碍，这些就是日日要讲经，日日说法，日日劝导，令他们自己明了觉悟，知道嫉妒障碍是堕地狱的业因，不要在这个道场住了几年，最后往生到地狱去。如果我不讲清楚，不讲明白，将来你堕地狱会埋怨我，你为什么当时不讲清楚，搞到现在这样？我今天都讲清楚了，你将来就算是堕到地狱，你对我没有说话好讲，我讲清楚了，你没有听没有做，不能够怪我。我样样讲清楚讲明白，甚至再三的讲，我们道场同修发心护持的，对于发心讲经的人，要看在自己的儿女，用这种心态去照顾他。发心讲经的人对于护持的常住工作人员，看作自己的父兄，要尊敬，这个团体才能够和睦，才能够成就，只是六和敬的僧团。 为道作善，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自己求生西方世界，团体弘法离生，将念佛法门净土五经发扬光大。 纵然在这个道场里面煮饭扫地抹台，亦是这个目标，所以功德是相同的。 在讲台上讲的亦是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方向，这才是道场。预期不然，这个地方就不是道场。各位同修要知道，要记住 辩持经戒， 就是读诵劝进，日日要念经。念经有两个目的， 一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读经不求解义，只是一句接一句的念，使妄想分别执着渗透不入来，就是将妄想执着念掉，同念佛号目标完全相同。 为什么对初学者提倡念经？因为你一打妄想，经就念错，马上就将妄想找出来。念佛号不容易，一面念佛号一面打妄想，你的佛号不得力，所以叫你先念经，念到心底清净，念到功夫成片，至专念佛号。那个时候念佛号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所以这些是过渡时期接引的方法。 念经第二个目标是依教奉行，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、看法、作法，到底哪些是善的，哪些是恶的，经典为我们讲出来。经典上讲哪些是善法，劝我们要做，哪些是恶法，劝我们不能做。经念得好熟，一遇到事情，你就能立刻判断是善是恶，是善就做，是恶就止。这些就是修行的依靠。修行在哪里呢？ 在起心动念之处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 经教如果不熟，你依什么修行？依自己的妄想修行，靠不住。你以为是善的，讲不定是恶，你以为是恶的，讲不定是善，你将是非善恶都搞颠倒了。所以要依经典上的教训来修正我们的见解、思想、行持。读经是这两个目标，那是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所以辩持经戒一句，包括三福末后的两句。 命中不浮更三恶道，即生我国，若不以者不取正觉。 这一句是这一元的主旨，命中之后绝对不会再堕三恶道。这句说话必须加以解释，因为前面曾经讲原生我残，他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什么会再堕三恶道呢？这个是讲通常一个罪业深重的人必定堕恶道，因为他念佛依照无量寿经的方法来修行，发愿求生净土，虽然做好重的罪业，照观经上讲，做五逆十恶这么重的罪都不堕三恶道，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前面第十八愿讲为除五逆诽谤正法，主要的一句是在诽谤正法。 你对这个法门不相信当然要堕，如果你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，再重的罪业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够往生。 所以一定要在修学的过程中彻底了解明白，知道自己要怎样修，那才是真正要紧之处。如果这一愿不能圆满的话，阿弥陀佛誓不成佛。他现在在西方世界成佛已经十劫，可见这一愿亦兑现了。这个是四十八愿里面第二十一愿悔过得生愿。在这个地方我还有几句说话要补充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两种方式， 一种是积功累德依教奉行，一种是临命终时念佛忏悔往生的。 将这一愿和第十八愿合起来看，是临终忏悔往生的。这里有两种情形， 一是他有宿恶在临终的时候至闻名，一是在平常作恶业的时候闻名。 平时做作很多恶业，现在听到阿弥陀佛能够顺受奉行改过自身，这个是这一愿包括的。平时做作恶业没有机会闻到佛法，到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的劝导，他只闻到立刻就能相信，发愿求生，一心执持名号，亦是悔过为道作善往生的，即是十八愿所讲的。所以包括的境界非常之广。总而言之，一个人要日日都能够觉察自己的过失，只是觉悟，佛门称为开悟。今日一日都没有过失，这些是愚昧，是糊涂，怎会没有过失呢？只有成了佛至没有过失。 等觉菩萨每日都还有过失，我们又怎会没有过失呢？ 知道过失是开悟， 将过失改正过来是修行，是功夫。 你想要有功夫，当然知过才能够改，过失都不知道由哪里改起呢？所以我们做早晚课，早课是提醒自己，慢课是反省。我们晚课念无量寿经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，一面念一面要依照经文随文作观，依照经文检点自己的身心有没有犯过，有过要改正，希望听日不要再犯，马上就能够改，那是修行。所以念经念佛还不是修行，改过自身只是修行。修行是由内心做起，形式是其次。花严经常不重视形式，重视在内心，这个是大乘法和小乘法不一样。小乘重视在形式，论事不论心，所以小乘人不能明心见性，大乘人论心不论事，心底真正清净光明，断恶修善。 我作佛时国无妇女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信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，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，若不以者不取正觉。 这一段包括三愿，第二十二 国母女隐怨，第二十三怨女转男怨，第二十四莲花化生怨。呢一品经由第十八愿到二十四愿，都系讲文明得益，而且得罪殊胜嘅利益。第二十二愿喺经文里边只有一句： 我作佛时，国无妇女。 记录世界无女子，我哋依家睇见有人话记录世界图有女子，呢、这个同经义不相符，就不可求。图中画嘅阿弥陀佛特别大，观音菩萨细一啲，往生嘅人就更加细，呢、这个同经义亦不相符。 经常讲，凡系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嘅人，同阿弥陀佛身相完全相同，面貌身材都一样。极乐世界系平等世界。 我哋睇到变相图里边画嘅不平等，但系佛教我哋依佛不依人，一定要以经典作依准。点解极乐世界冇妇女呢？我哋谂，一定系阿弥陀佛喺修因嘅时候，睇到好多世界有男子有女子，闹咗好多不愉快嘅纠纷，就决定佢嘅国土不收女子，都系男子，就悭咗好多嘅麻烦。必定系呢个道理，因为佢参观考察咗好多嘅刹土。 实在啲讲，呢、这、一个世间因为男女纠纷所造成嘅困扰，所做嘅业障，所做嘅果报，系任何造作都唔能够相比嘅，呢、这个系事实。 我哋剪开报纸，打开电视，日日广播全世界嘅动乱，决定离唔开男女关系，呢、这个系好严重嘅问题。阿弥陀佛有智慧，如果西方极乐世界有男子有女子，西方极乐世界亦唔会安宁，亦唔会清净。我哋要知道，呢、这个绝对唔系轻视妇女。 佛门十大宗派有一个专修持戒嘅律宗，创立呢一个宗派嘅祖师是唐朝道宣律师，他住在终南山，这个是佛门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德。他曾经引经说： 十方世界有女人处，即有地狱。 但是引哪一部经他就没有讲明，我们就不知道他引的是什么经。 道宣律师是持戒很精严的人，决定不会妄语。经典在中国译得多，当然大多数都流传下来，还有少数经典散失失传了。譬如《无量寿经》总共有十二种译本，流传到今日只有五种，七种失传。唐朝译经亦非常之盛，道宣和玄奘大师是同时代的人。那个时候佛教在中国是最兴盛的时候，他看到经常有这样一句话：现在是末法时代，末法时代样样都颠倒，有些出家的女众对于我讲经讲到末法事实真相，他们很反感，说我不应该贬低出家人，抬高在家人，他们很不服气。我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，亦无可奈何，我就没有回答他们，实在说这个是事实。在正法仗法的时候，学佛男众多过女众，当然跟社会背景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。 中国和古印度自古以来确实是重男轻女，男众受教育的机会多，女众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。特别在政治上，男子参政，女人几乎是没有参政的机会，这些都是事实。 佛教是非常深广的教育，没有相当好的学说基础，没有办法入门，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，接受佛法的是士大夫阶级，就是知识分子。从前知识分子没有现在那么普遍，他们对于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。 中国自古以来对读书人非常尊重，士农工商在社会上读书人的地位最高，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。 由于读书人学佛，国家社会一般大众普遍跟着学习，所以是男众多，女众很少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他的长随弟子1250人里面没有女众，最后他的姨母出家，自修比丘尼，很小心很谨慎，收了500比丘尼。有些经典里面讲，因为收了500比丘尼，所以佛的正法打了对折，本来有1000年，结果只有500年，可见确实是有障碍。 到今日末法时期都颠倒了。黄念祖居士讲的我同意，我亦承认，实在讲大家都看到这个事实，亦不得不承认。 以往学佛成就的排列顺序是出家男众第一，出家女众第二，在家男众第三，在家女众最少，排在最尾。现在这个时代刚刚颠倒，学佛的人数之多，态度之虔诚，学佛真正有成就是在家女众第一。 你如果不相信，看看我们现在讲堂的听众，证明就摆在眼前，这个是事实。你看看在家女众有几多，还用辩护吗？第二多的是在家男众，第三多的是出家女众，最尾的是出家男众，没有几个。所以末法整个颠倒，在家女众成就的确实占第一位。你如果不相信，你看看《往生传》，大陆上最近亦出了一本《念佛往生见闻录》，女子非常多。所以女众读了佛经，不要灰心，亦不要叹气。末法女子实在好幸运，现在是女子第一，在家的女子第一，成就的殊胜不可思议。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佛不收女子，其中有好深的道理。 一般来讲，古今中外，女子由于生理上的关系比较重感情，情是地狱之根，情如果不断是出不了三界的，所以情是迷情，只要是情就迷，情越重迷得就越深，它和理智刚刚相反。 佛法教我们要有理性，有智慧，将感情化成理智就对了。智是觉，是悟，情是迷，是惑。第二十三，燕女转男缘，经文是： 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信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 这几句的经文都不难懂，发菩提心，愿生我国，前面已经讲过，只有一句得清净信，前面没看过。什么是清净信？ 第一，决定没怀疑； 第二，决定没染污。 信心只是清净， 怀疑好懂，什么是染污？染污好可怕。今天在社会所接触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接触之后你心里面落印象就是染污。你接触的越多，换句说话说，你心里面落的印象就多就杂，洗都洗不干净。所以中国古来的教学都是以孔孟为教学的主流，由七岁到十二三岁是小学的阶段。小学老师教你什么？教你洒扫应对，完全着重在生活德行的教育，这个是很有道理的，令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习惯，习惯性自然， 由小就养成尊重道德习惯，知道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，怎样对待父母，怎样对待兄弟，怎样对待朋友，这才是教育，要由小养成。 小成若天成，习惯成自然， 着重在品德上的修养。 除此之外，读书不注重讲解，就是教他熟读，读的时候计算篇数，老师只教句读，一句一句教清楚，每一个字的音念正确，不讲解的，教你念，教你背，会背了还要背100篇、200篇，一日的时间就打发过去。因为小朋友背经就不会胡思乱想，还要背得大声，老师要听得见，如果老师听不见，小朋友又在这胡思乱想，小朋友就想玩，他亦会胡思乱想。小学教育就是佛家讲的 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 由细就教他修定，所以到十二三岁就好有威仪，好像一个成年人一样，一举一动都有规矩。 中国以前的教育好像比不上西洋教育，西洋教育小孩子很活泼很可爱，中国的是少年老成， 年纪轻轻就好似老人家一样稳重，但系社会嘅长治久安全靠呢一种教育。 虽然西洋教育细路好活泼，一切动乱嘅根源都由呢度发生嘅，所以中国人睇得深，睇得远，由细修戒定为三学，利用年幼嘅时候记忆力最好，所有嘅嘢教你背过，你永远唔会忘记。到咗八十九十，无论应付乜嘢事情，写文章、印经据典，随手拈嚟都唔使去查书。呢个系我哋现代人冇谂到嘅。从前教育方法非常之好，佛法教学亦系用呢个方法。呢个系真正嘅教育。小学完成咗就入大学，同佛门里边参学嘅意思相同。大学系着重于讲解、研究、讨论。这个时候学生智慧开了，有能力辨别是非，辨别邪正，辨别善恶，可以参加研究讨论。老师讲解，讲完之后学生提出意见，研究讨论，教学相长，这个是完全着重厚德智的圆满成就。 智慧的教学和现代学校不一样，现代教育彻底失败，致招致社会动乱不安，我们过得这么辛苦，想下仲系以前嘅教育方式好。 依家将伦理道德完全舍弃，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唔知道，咁点得呢？再高嘅科技亦唔会带嚟幸福，个人、家庭、社会都冇幸福可言。 而家人与人之间系点样嘅关系呢？利害关系，呢、这个太可怕啦！今日有利互相利用，听日无利可图，就系、是、冤家，就系、是、敌对。 这些是什么社会？实在说，连畜生道都不如。老虎、狮子吃饱了，小动物在它的面前走过，它理都不理会，它没得食只捉一只来吃。我们人吃饱了，着暖了，没事情还要制造动乱，这个怎得了呢？所以连豺狼虎豹都不如，这个是真的。原因就是身心备受染污。 以前教育不会令你污染，不准你胡思乱想，绝对远离一切邪知邪见。言论出版由国家管理，你如果讲邪法，违背伦理道德，你的言论是犯法的，国家会判刑的，最重的是死刑。 写出来的文章亦要国家审查，决定不能违背人伦道德，不能有邪知邪见，染污一般人的心性。国家政府有责任来监督，保护国民的身心清净。所以我不喜欢民主，民主实在是自由过分。现在邪知邪见到处都是，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，咁不得了啦！今日我哋头脑里边阿黎耶识白色田中染污嘅毒素，唔知道有几多种，真嘅系洗都洗唔干净。 呢个系一切罪孽、一切动乱、一切苦报嘅根源。人生真正嘅幸福系身心清净。 对于诸法菩萨圣贤人嘅教诲，我哋要学，因为佢哋嘅心清净、言清净、思想清净、见解清净、文章亦清净。我们读他们的书，净化自己的心理，净化身心，对圣教不怀疑，绝对不夹杂其他的知见。我要求各位学一本经，至真正能达到清净，我们思想见解上的染污逐渐逐渐将它洗干净。佛经亦是这样，你要学十部八部就不清净，因为佛的经典是对各种不同的人讲的，都不一样。我们只能在一切经里面选一两种，一门深入，这样才对。 经典的目的就是恢复我们的清净心，心地清净，世出世间一切法自然就通达。为什么会通达呢？因为一切法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你恢复自性的本能，就有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才艺、无量的德能。 佛法无他嘅，就系恢复自己嘅本能。 本能由边度恢复起呢？由清净心恢复起。一切为心造，心系主，先要恢复佢。呢部经嘅经题好，我哋所求嘅无量寿命系无量嘅一种，无量嘅智慧、才艺、灯能、福报、财富，样样都无量。一切无量之中，寿命第一。如果冇寿命，嗰啲无量边个享受呢？仲唔系落空？所以一切无量里边，寿命系最重要嘅。有无量寿，只能够享受一切嘅无量。呢个系我哋所求嘅。 庄严系美好到极处，冇丝毫缺陷。从边度求呢？清净里边求，平等里边求，觉里边求。从清净平等觉里边求， 清净平等觉就是自己的本心，真心本性。你的心性原来是清净的，原来是平等的，原来是觉而不迷的。佛这样教导我们，这只是清净顺。所以一门深入只能够得清净顺。Thank you.